大赦国际12号要求南朝鲜当局根据人权法的要求，安排被南朝鲜情报院歹徒集体引诱绑架的朝鲜女公民同家属见面。